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中间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订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开始，机动车车牌限行尾号将进行新一轮的轮换，今天是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据交管部门预测，本周工作日早高峰期间，西直门北大街、西三环中路、蔡胡营南路、东三环南路等路段易发生拥堵，工作日晚高峰期间，学院路、北三环中路、德胜门西大街、建国门外大街等路段容易发生拥堵，晚高峰时间也将有所延后。这两天的北京阴雨不断，气象部门预计本周三之前，北京还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目前还没有全市性长时间降雨的迹象。高温暂时告别，但是相对湿度较大，桑拿天的闷热感比较明显，周后期气温将强势反弹，本周末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3到34摄氏度。近期降雨频繁，请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区域，远离河道等低洼地带。夏季出行如果遇到雷雨、大风、冰雹或局部强降雨等对流天气，应尽量躲在建筑物内，不要接打电话，不要接触电线以及铁丝网等带电金属装置。遇到大风的话，一定不要靠在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的附近。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本月16号到下月3号，11个区的50个社区青年会将开设红领巾暑期成长营。成长营将面向全市优秀的少先队员，开设思想引导、创新教育、多彩童年、课业提升、兴趣培养、成长同行等6大板块课程。课程通过阅读、作文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带领少先队员运用创新体验、传授知识、心理培训、辅导课程、组建兴趣小组等形式，增强少先队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2018年第二季度北京房地产市场回顾及展望报告近日发布，报告预计未来6个月，北京写字楼市场将迎来55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其中核心商务区的供应量近 60%。 由于部分新项目预租情况较好，整体空置率预计小幅攀升，但仍会维系在低位，而租金有望保持平稳态势。盛夏来临，蔬菜价格降幅明显。根据新发地市场的统计数据，目前新发地市场土豆的批发价格是5毛到1块钱一斤，周环比下降 23.08%。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对于后市的判断是，后期菜价的走势仍然会表现出低位运行的态势。记者从房山区了解到，周口店镇拆违整治后的土地将用于建设一座占地408亩的滨河公园。记者在房山区周口店镇房一路瓦井段看到，道路两侧原本鳞次栉比的违建已经不见了踪影，实现了场地清平，曾经被违建遮挡住的夹阔河如今也终于露出了真容。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下午呢本市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建议大家呢千万不要 前往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桥涵等低洼的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转多云，偏东风的2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天气啊，这个刚刚也听到了，很多地方呢可能会有局地的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提醒现在还在山区游玩啊，或者是逛荡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小心驾驶，尤其就别再往山上跑了，尽量从郊区赶紧往市里奔吧。好吧，这个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周一的固定话题啊。周一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呢非常有特色的嘉宾，而且呢他们的观点呢往往都是不同的、啊、 特别好。 对，一个是看出了问题，一个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他们两个是绝对的搭档。 吓我一跳，我以为另一个是永远看不出有问题。 基本也是这样啊，就是所有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啊。 是的， 咱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啊，欢迎高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就是看什么都有问题的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大家呢可以尽管的在周一的时候给我们提出问题，当然呢提问题的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在这一周任何时间您都可以提出，我们在周一的时候集中帮你解答。有几个平台可以跟我们联络啊，一种呢是24小时的平台，这个可以关注我们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私信也可以，或者在任何的评论区留言都可以，我们都会及时为您解答。或者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来提问就可以了。来吧，先进入今天的这个今天还是有五位朋友啊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其中呢有不少都是让坛子帮着挑问题的。有一个特别奇葩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是这位朋友说，您那个博士给我瞅瞅我们家这算什么户型，奇葩肯定是的了啊，怎么能改一改呢？啊，这个一会儿 不是手枪户型， 这一会儿再说啊。这是第三个，咱先从第一个开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直接就能看到今天所有的五位朋友发来他们的户型图，一块儿来聊聊。这个先看听众中国伟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的两个卧室都太小了，有没有办法改大一些呢？另外卧室一的那个卫生间能不能改成衣帽间呢？如果要改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专家们。这就得妙手来了。 好，我在。 好吧，来妙手你看看，他应该是卧室三和卧室二。 对， 这两个卧室确实有点小。 对，确实真是有点小。这个卧室一跟卧室二相比邻着，这两个的尺寸的话呢差别真是有点大。另外还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我总是觉得要先进卧室一再进卧室二， 是 还挺尴尬。 一开始我以为是画错了，我还再次问了一下，我说是真的是这么进的吗？说是的。 这是一个套间。 对，这种是套间，就是或者是母子房也有这种形式。 嗯， 嗯，但是家里边如果真是人员还是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人员情况的话，这还不是很方便， 不方便 真的，对，还真的是要把这个门的位置啊，要是改一下， 改一下， 对，还是要改到我们这个规规矩矩的这个向外开， 嗯， 别互相之间有干扰，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啊。 嗯， 另外呢，就是这间房子，我是觉得它和卧室一之间这堵墙是一定可以拆的， 对， 百分之百一定可以拆， 对， 你想两个均衡一点，一个别太大，一个别太小，就还好了， 嗯 啊，另外那个卧室呢，就卧室三这个的尺寸，说实话，首先第一点能明确的就是，您和餐厅之间这堵墙是承重墙， 啊， 那么这堵墙是不能动的，我们只能够将这个向卧室，向那个就是向什么，向东方向来去走一走。 嗯， 其实要真是我说的话，我给您提建议是您将阳台、将过道通通纳入到这个房间里边来。 嗯，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能够把过道的面积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卧室三里边来。而且呢，阳台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卧室当中的一 部分， 也会感觉会大很多。所以说您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考虑考虑。不过呀，我确实真的是觉得您这个户型图发过来的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嗯， 你比如说，卧室二那个阳台二和阳台一，跟卧室和客厅之间，它不太可能会是一个实墙，它应该之间会有窗户的。所以说，您看一看这个真的是不是如图所示，还是说图上画错了？如果真的像图上所示的情况下，您还要考虑考虑这个两个空间之间的采光问题，这个也是大事儿。 小妙手有的时候就是眼睛不太好，你离这个图稍微近一点，再看看，是有窗户的， 是吗？ 是，好，没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啊。 行，那个原谅我还没有睡醒，然后那真的就很好了。所以说这两间卧室的话，我觉得这样去改了一下之后，它的尺寸都能够变大很多。 嗯， 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能够将卫生间二变成这个卧室里边的一个衣帽间，可行吗？可行。但是您关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看一看我们的卫生间一能否满足家里边所有的公共需求。 哦，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真的不够用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卫生间一的墙向卫生间二挪一点， 嗯， 然后将卫生间一变得稍微的大一点， 嗯， 这个尺寸把握好了之后呢，你再考虑一下我们卫生间里边的每一个下水、地漏，然后等等这些的话，都要进行一下封堵，不然的话，您这个往里边反一些味儿的话，其实就不太好了。 是的， 而且您在封堵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好它的位置尺寸。 对， 就是我们留好这些原始数据。假如有一天您真的不需要这个衣帽间了，您还同样需要一个卫生间的话，那么你还可以很好的把它找出来。对，所以说封堵密封的工作要做好，原始数据的保留工作你也要做好。这两点做好之后，别的应该没什么事儿。 好，解决方法其实相对来讲还是简单一些的， 对，比较简单。 卧室二想扩大呢，就把您卧室二靠东边的这个墙，稍微往东边走一走。这个时候正好呢，把这卧室一剩下的这个开门的这小空当给它全堵上，然后把门呢也开向整个房间的北侧，就是卧室二的北侧，对吧？这个您也就一下解决了进了卧室一才能进卧室二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卧室三呢也说了，把这阳台的这个墙给它打了之后，和阳台二啊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直接您的这个宽度就原来从1.8米现在就变成了将近2.9米了，将近3米的一个宽度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将我们和卧室和餐厅之间这堵墙一直延伸到东侧， 然后 将 过道，一直延伸过去， 对， 哦， 将过道的区域 也 同样纳入到卧室当中来。 那这个卧室就非常舒服了。 对 对对， 包括这堵墙实际上也可以跟这堵墙垂直嘛， 就是餐厅的这个墙， 对 对吧，餐厅和客厅的这个墙， 对呀， 如果应该也是能打的， 应该可以，应该 感觉应该也是能打的。 是的， 如果您或者您直接截一半，这样的话一进来可能您的视觉效果会更好，整个客厅会更敞亮一些。还有就是卫生间二改成衣帽间的问题，也能改没问题，就是您看看卫生间一能不能提供您的所有的这些用途哈，卫生间的用途。还有一个我估计他担心的是，这楼上楼下都是卫生间，我改成衣帽间需不需要在某些环节上稍微注意一下，会不会什么漏水啊，而且漏的肯定是脏水，就漏到我们家衣帽间里了。 这事儿不好说，因为楼上楼下的，就主要是楼上啊，楼上的这种防水工作的话，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得了的。所以说您只要关注楼上在装修的时候把它给处理好了就还好了。而且另外呢，您要关注一下自己家里边一定会有下水管。那么每通常情况下的单层数会有一个下水管的检修口，您别把它堵死。 而且可能到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刚子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改成衣帽间的话，一定要把比如说啊防味儿的这个功能做好，因为本身衣帽间嘛，里头可能都是放着自己心爱的衣帽啊， 对， 里头天天有这种味儿， 对， 而且本身衣帽间它又没窗户， 对， 通风又不是很好，这都是问题。 对，这个我们家呢就是有一个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我跟您说说啊，其实味儿说句实话真没有。也是因为楼上人家防水肯定做的还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6年的时间，也没有出现过渗漏的问题。说味儿的这个问题也基本上是没有，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有点反潮 啊， 因为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谭博士知道，我当时是把卫生间的这个门等于挪了， 对， 因为我一开开这个我卧室的门就正对着卫生间的门，谭博士说这样不太好，你挪一下，挪完了之后呢，现在它有一个水印子就出来了 啊， 哎，这个就是有点反潮， 就是潮气。 其实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就比如说弄点竹炭包，它可以吸附一些潮气，而且北京本身不算是特别潮的地方。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卫生间，我专门又安了2个排风扇，就是在衣帽间那儿啊，改的衣帽间那儿安了2个排风扇。我一般一周开它一次，一次开了2个小时，让它里边的风能够稍微循环一下 、 目前问题不大，而且真的多了一个衣帽间，你会感觉好像能塞好多东西进去啊，不适合在外边放的，它能塞好多，非常非常好。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好嘞，这是中国伟的问题啊，如果您有延续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来看看，这又是博士的问题了啊。他说寻找内心的安宁啊，这是上一次上周一的时候，最后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的这位朋友，也沟通了，说是好像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想让你们帮着给看看，他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啊，你们来看，说各位专家看这个户型好不好，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谢谢大家。 他这个房子新房老房 这个没说， 以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楼盘应该不会规划这种没有客厅的房子呀， 应该是老房，客厅很小嘛。 他现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奇葩户型，但他整体造型上有点像个衣服，像一件衣服， 这多好啊。 你要说 锦衣玉食， 对，造型上他没有硬伤的，现在唯独我就在考虑说他这个客厅没有一面完整的墙出来，然后其次他的整个明堂的过道太窄，你要说这个房子的硬伤没有，就设计上可能得花点心思，从空间心理学上建筑学上并没有硬伤，如果没有的话如果现在还没有购买是可以考虑购买的，一会儿我跟刚才可以研究一套方案给他点建议，就把这个客厅你觉得把它砌一面墙出来，让它有个地方。 这个户型头疼死人了，真的 就让头疼。 对，因为你像这个是一个三居室啊，客厅不大，客厅加门厅加过道一共才14平米，厨房3点几平米，卫生间才1点几平米，真的很小。碰到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挺难改的。要是我真的，您想让从里边住得舒服的情况下，您真的看一看是否有可能会舍弃某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拆出一个屋子， 拆出一个屋子了，不然的话，你这个里边真的并不是很好用。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居住品质可言，只能是满足我们正常的。能够住，有这么些房间能住进人就还好了，生活品质真的很难体现得出来。所以说如果您要真是想要求有点品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舍弃的 东西。对，把卧室壁要能舍弃出来的话，这个房子其实 那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户型。 对，其实挺好，就不知道它的需求是怎么样。 对对，是的。这个还是您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啊，也是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起聊一聊。看似好像是一个奇葩户型，但其实说不是啊，这边我要进一步的问问谭博士，到底什么算奇葩户型？这种衣服型的就算是好？那如果呢，户型 啊，这个不算是好，这个没有大忌，只能这样说，不像个手枪的刀之类的。 比如说我的户型是一金元宝，哎，元宝户型，那是不是就属于好？ 这样的房子基本很难出现吧？ 也不好说， 会有不多。 就是、 我到目前没见过很像的。 不，就是比如说是一个元宝型的一个塔楼。小胖顶层都是他的， 这是不是就在那哪儿那个大屯那儿不就也有？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有。 对，这意思。 人民日报社那个楼进去之后也有点像啊， 很像， 但它利用空间很小、啊。 对，当不，它是整层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对，我一层。 都是我的。 那更适合商业办公用了，那个家居，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好，其实是方方正正， 还是得方方正正。 对于中国人来讲是 对 最好的， 对对对，是的， 是吧？ 如果能方方正正又看起来像某个形状，这就锦上添花了。 嗯，哦，方方正正还要像某一个形状。 对啊， 比如说方方正正的同时，你看哇，像一个蝴蝶，特别好。 这蝴蝶长得有点方吧，真的。 哎，大风蝴蝶，哎 呀，哦，好的好的啊， 翅膀就是飘窗。 其实我觉得那个好不好的话，这是第一，但是还有真的很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到房间里边是否好用， 实用， 实用， 对 吧？ 实用性很重要 的嘛，对吧？ 嗯，好的好的啊，有延续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看一下第三位朋友，这是没完没了的问题，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 嗯， 博士给我瞅瞅我们家算什么户型，奇葩是肯定的，怎么改呢？谢谢了。嗯，这算什么户？这就是手枪， 五四手枪，不就有点像吗？嗯， 长把的，对吧？ 对，有点像， 弹夹还比较充足的那种。 还主要是缺角。 对，主要缺角， 主要是缺角， 缺的比较多， 缺大发了。 嗯， 这一块其实这个房子如果是一层带院，其实问题不算很大。 嗯， 但现在咱们不知道了，就是它是否是塔楼里面真缺那么严重，这就不太好搞。 哦，你说中间是围的天井啊？ 对，如果是围的天井， 不一定，就是有可能就是有 别人家的房子， 哎，相同的一个户型， 别人家的房子 倒过来的， 一定是别人家的房子， 是吧？ 因为你像我们的卧室，就是左边那一侧全都是窗户，那边就不可能是室外， 对吧？ 嗯 嗯，对，别人家的房子是不是会好点？ 哎呀，那就好搞很多 啊，那就好搞很多。 对，它不属于真缺角，属于就是说，如果房子画正方形的话，跟别人共享一个角落，这样的话，我倒建议在两面墙上适当的去做装饰，甚至挂一些山水画之类的。 嗯， 来补充这个能量。 哦，好，那你就说这个其实还不错，是吧？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的光线会怎么样？其实我存在怀疑哦，它是坐西北朝东南向的。 嗯嗯嗯，就是光线会可能会， 尤其它是可能会是塔楼。 嗯， 肯定是。 嗯， 肯定是。 嗯，它的客厅采光肯定是一个问题。 对， 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卧室就还好，对吧？ 嗯。 卧室还好，因为卧室一 还好，也不确定怎么样， 有一个窗户，对吧？然后呢，卧室二又自带一个阳台，又朝北又朝西，西北角的，也还好吧。 现在这个客厅的采光完全靠卧室一在采，客厅基本是没有亮度了。 是的， 嗯， 对， 这一点如果还没下手，我真的建议不要下手这个房子， 就不要买。 对，因为古代建筑学中曾有一句话很有道理。九曲路明堂，当朝做宰相。你看怎么古人的话中总说你卖什么葫芦里卖什么药，搞什么明堂，那个明堂一定要亮堂，他这个进门的明堂差点 有点暗， 对， 是吧？ 如果没下手，这把五四手枪就不要收入囊中了。 哦，也有可能人家已经住了20年了。 那挺好的，就挂山水画。 哎，这个刚子有没有对于这个客厅采光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能够改善一下的？ 真正光线引进，这个是我们要去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话题啊。但是有些时候很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是通过卧室和厨房里面去改进的。那么我们要再去做的时候，你像它自己本身已经流出来了，比如说像客厅和卧室之间的窗户，然后厨房之间的这种大的玻璃推拉门，这种情况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我们有些时候再去做，会有一个光线引导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光线引导会采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的材质、金属、镜子等等一些，但这里边在卧室里边其实不是很现实。 嗯， 所以说你要真是去用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差到那么多，因为毕竟平时卧室门是开着的，家里都是这样。然后厨房门可以是开着的，而且呢，卧室和这个客厅之间也有一个窗户，还好，不会特别特别的暗。这实话实说啊。 嗯。 所以说您这样，自然采光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一点人工光源吧。也只能是从这些来去考虑了，别的其实处理方式上不会特别的显著。 嗯，原来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聊过暗卫生间、暗卫或者是暗厨，应该怎么处理。 嗯， 其实黑暗的客厅，我觉得才是最难处理的一个方式。 暗厨 一个 太少了。 暗厨相对少一些， 对，几乎没有暗厨， 但是暗卫会很多， 暗卫会很多， 但是暗客厅现在也相对很少很少，尤其是新的房子暗客厅会相对很少，但是最近看了不少的户型啊，好多都是暗的客厅，因为老房子居多，那个时候的老房子呢，可能的客厅的面积设计的本身就很小，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业主当着我们的面就开始老是骂这些建筑设计师，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出这种情况来，后来我就替他们解释，没办法，只能是这样，所以说就把这问题就甩给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里边就增加一些人工采光吧，因为有些时候没办法，因为你这房子设计这样的话呢，一定是便宜了嘛，对吧，那要是真是哪儿都那么好的情况下，那价格又还贵了呢，所以说任何事情都会有美中不足的事情，所以说也没太纠结于这些事儿。 好的啊，整体这个问题也不大啊，您就放心住着，买两幅画就好了，一定要山水画，山多一点还是水多一点呢，谭博士？ 西面的墙水多一点，北面的墙山多一点。 哦，好的， 就是要有山有水 啊，最好能不能弄个那种那个喷泉什么的会更好，就那喷雾的。 不用，您说的那个是流水，流水， 流水， 对对， 长流水， 就用流水，那这个可以， 啊、 可以，可以放在阳台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啊，来来来，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听众，第四位听众，这是君无戏言发来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四，数字四就能看到他的户型了。这个他说非常简单啊，就哥几个帮忙看看这个户型好吗？八层的房子选几层好？谢谢。这个看发过来的，这应该是一个新盘啊，是一个新的楼盘，整体这个户型看起来应该还 可以， 不错啊，整个分区还挺舒服的， 小高层。 对，这个八层怎么选？一会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会儿再来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选最低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淤青，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散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看什么都有问题的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好，来先让谭博士看看这君无戏言发来的这个户型怎么样啊？这可能是他想买一个新房发来了户型图，让我们几个给看一看。我们仨先统一一件意见。 嗯， 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特好， 也很好。 对，我也觉得不错。 啊，这个很难得， 统一了， 是。这个房子真不错呀， 是， 那可以买， 非常好， 真的是。嗯、这应该是，估计是 可不可以买？我可以多给这个听众一些建议啊。 哎呦，好嘞。 首先确定这个房子不是在高架桥边上，这非常重要 啊。就是挑选的、 哦， 对对对，这个小区最好也不要离高架桥太近或高速路边上。 嗯，那肯定噪音污染太大， 因为它的户型已经是没问题、 嗯、 那就得看外部的景观、嗯、包括位置。 嗯， 然后包括这个听众在问八层选几层，其实咱们现在从这个话题来延伸看，好像很多听众都问说我家是几层选几层啊、 嗯、 好像咱们经常有出现这个问题、 嗯、 咱们倒可以从几点来给这个听众建议。就好比如果选低楼层的情况下，首先它一定是不能在路边或是小区边上， 就是噪音啊， 噪音， 嗯， 而且蚊虫一定会多， 嗯， 声音也很大。 嗯， 选低楼层的话尽量是选小区中间楼王的位置，而选中间楼层的情况下尽量也是选择楼王的位置，退而求其次再选小区两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记得诶，两位主持人都去过我那儿吧、 嗯、 八层的那种板楼、 嗯、 它这个问题也是这种八层板楼，正常情况下八层板楼的楼间距应该能达到20米以上， 应该还好。 对，所以说按刚才所说的，我们两个都觉得说除顶层不行之外，其实矮板的话除顶层之外其实都还可以。 嗯， 尤其有可能一层会有院哦。 哦， 像他这个房子，如果说像北京大部分这种板楼楼间距在20米以上的，一层会有院， 那至于如果景观好的话，一定是选六层到七层之间，顶层不要，延续到更高的楼层，比如20层也是这样。正常情况下，中间楼层8到16层，抛开雾霾的情况下，如果景观明堂，也就是阳台所看出去的这个空间如果宽阔，选中间楼层是最好。而如果有院子的情况下，现在很多别墅带了叠拼这种，甚至说买一层送一层，比如小胖他们这种小区的，毋庸置疑性价比很高，只要没有蚊虫叮咬，做一下厨师一层可选，这就是大概现在选房的套路。甚至有的朋友选房，我不知道那个咱们听众经常问说我选几层合适吗，这个干嘛的，现在社会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通过根据自己的生日选房的人，我觉得好多， 很多， 是吧？ 很多，有拿幸运数字选房， 对，还有按星座，还有按五行在选房的。 而且学音乐的和学其他的选的都不一样。 学音乐不能选8分以上。 谁说学音 乐？学音 乐 就选四 啊啊， 是 选四 啊！我以为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但他印象中就没有八。 人家是按唱来的 哦， 对，按唱来的。而且学音乐人很喜欢选四，哆来咪发 啊， 对。 这个一定是看个人喜好。 哎，那从实用角度上，那个刚子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有的人说，你比如说17层的房子，中间的，比如说8、9层的，尽量别选，因为那边可能是它的什么设备层啊，它有什么水的转换啊，还有什么的，都是在那个层上边，可能噪音会有点大，怎么样的？ 对。这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太高层的情况下，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它的一个保温和防水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一定会存在这种隐患，别的楼层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通常情况下顶层会比其他的层面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或者说稍微的安静一点点。 对，你其实还要关注，就是要看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究竟能有多，这一单元里边究竟有多少户，然后电梯里边究竟有几个电梯，然后人来人往究竟是怎样，不然的话你每次都会发现这个它会，这个楼门外边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什么时候都会有，万一谁家在养个狗养个什么之类的话，你就会很烦。所以说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家里面究竟是有多少户来居住这个。另外呢，一层来说的话，我觉得一层或者二层一定要考虑一下它的采光问题。因为只要是第一层的话，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会被一些植被啊、植物啊所遮挡，会被楼间距一些遮挡，以及屋子里边一些隐私防止被别人那个偷窥到，或者拉着一些帘子都有可能的。 不光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蚊虫的问题，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虽然说我住一层，我有院子，但是真的现在蚊虫一楼很容易进，当然你自己要需要戒备一些。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我也认同刚才博士说那个，就比如说一层你们家正好对着小区的一个小广场，或者一个什么，比如说大妈们早上起来都在那儿晨练呢，晚上在那儿跳个舞啊，然后还有遛孩子的，大家一块聊天啊，就比如像小胖这种，可能一睁眼就得到中午的，哇，他早上起来完全睡不了好觉，这就受一定的影响。 对，这跟就是实际住啊，跟你去挑选，看着沙盘挑选， 是两 回 事。 是 沙 盘的时候呢，您光想的是什么呢？那个销售给您介绍，这点是一个小花园， 环境 非常好，您可以在这边带孩子啊什么的，哟，特好，我要弄一层，这花园不就是我的了吗？后来发现花园肯定不是您的，是大家的。住进去之后，就像哥说的，哎呀，那个乱呢，不仅有孩子、狗， 对， 他妈都在那儿呢，是吧？所以这个您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也就是说，挑选其实要考虑几个，第一是真正的外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人文环境，也给他考虑进去。 对对对，其实我对挑房这个事儿， 选择一层还是尽量选择安静的地方。 哦，安静的地方。 对，如果说是那种整个小区中间就那么中间那个大广场中间有一层的这种，趁早不要选。 哦，好，这个如果下一次大家再给我们发这种，比如说让帮着挑挑楼层的哈，大家可以把您的生辰八字也什么生日啊，我们也来掐指给您算算，看哪个更好啊。这个开玩笑啊， 要是我说的话，我觉得掐指一算买得起就好。 我跟你一个观点。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房子户型还不错， 还不错， 真的挺不错哈，也没有什么浪费的面积，这个各个功能区区分的都非常好。 而且我真担心，这挺好的房子，您真说 啊，我打算行，要六层七层，等到摇号的时候，那抢的厉害。 哎，也是 啊，加油吧。 其实很多好房子，我们真的不一定能够买到，房子又好，户型又好，位置又好，所有都有好的，有些时候很难。对，所以说真的就是户型不错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就是大的小区位置也不错，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尽随人意。 对， 对， 您在选房的时候给自己几个备选，比如说我首选的是六层，六层我如果挑不着，我选四层啊。三层啊等等等等，看您的需求依次往下排啊。好嘞，咱们再来看一下默默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五，就能看见默默的户型图了。他说，老师们，这个户型怎么样啊，能出手吗？这个应该是想出手买。 嗯， 来看一看这个，先让博士说说这个算奇葩户型吗？ 这个房子是这样看啊，如果说看它的硬伤，它没有特别大的硬伤，有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厨房在西北方，而且卫生间跟卧室三它有正对。除了那个厨房在西北方这个问题，到时候咱们需要详细解决一下。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奇葩户型、 啊， 特别像现在的小型冲锋枪，飞虎队的小型冲锋枪。 哦，我以为是像一个冰激凌呢。 啊，也有点像冰激凌 啊。CS 玩多了吧，这都能看出是枪来，真的。 嗯，你那个现在像拿手机，像应该怎么是向左旋转90度 啊？ 旋转90度，手机拿平的看，就这么看。 嗯， 他说的是像那个微冲。 哦， 对，微冲。 哦，还真是。 所谓的奇葩户型就是任意旋转能看出像某种东西，就可以称之为奇葩户型。 嗯，哦，好吧。 而我建议，如果对方不是说特别对这个楼盘特别中意，或甚至说是学区房，或是纯粹只为居住，不要选择。如果是学区，或是说有刚需，这个另提。 嗯，好吧，还是谨慎选择啊，或者你可以拿着这个搞搞价也可以，没问题啊。 嗯， 来，咱们接下来看一看，这是今天的第六位朋友，是刚刚给我们发来了户型图。这是我找找这位朋友啊，大海豚，他说了，我们家呢是老房子，户型图也发过来，我也发给两位了，两位先看一下，是四层的顶层。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进门的这个客厅太暗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说句实话，刚看到这个户型图啊，有好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六啊，您稍等一下，我稍微设置一下，您再发送数字六就能看见了。现在您看不到，我们先说说这个户型。刚看到这个户型，我觉得它还挺好的，至少是正正方方的， 比较方正， 它的毛病不多。当然也要听听你们两位的，来，刚子先来。 你一说客厅，我没反应过来哪是客厅啊？ 没有客厅了。 对，进门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小 过道， 过道 真的是啊。 这个过道可能进来之后，左边右边然后都是厨房，都是卧室，然后正对着是一个卫生间，其实就是一个四平米的一个小过道。它真的是平时开着门，然后才能够进来一些光线。这个从光线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光线只能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光线引进的这种办法。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功能给它齐备一点，比如说像我们穿鞋子的地方、衣服的地方，然后这些一定要找好，也别显得乱。其实我觉得就还好啊。而且另外呢，把进门正对着一个卫生间的门能够做成一个玄关，或者说是隐形门，或者说是一什么形状的吧，这个时候进来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色，一个端景，这样也能够改善一下就是进来之后的第一心理感受。尺寸其实真的不大，这么小的尺寸上你就能够满足基本上换鞋子换衣服就还好了，别的别做过多去处理了。而且呢，您现在是一个三居室啊，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在家里边一个日常生活习惯，在里边平时白天人在那坐着，然后在那吃饭等等，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所以说您是否可以考虑把这个进门左手边最大的这间房子既当做卧室，然后又当做客厅和餐厅，或者说是家人活动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它最大，而且呢离厨房近，离入户门近。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从这个地方 对 来去用一下。 其实把卧室 A 就有了，客厅的公用了。 但是他刚才补充也说了，他说这个不是在顶层吗？ 对， 因为这个顶层是坡顶的。 嗯，哦，坡顶， 对， 哦， 是人字顶的。 哦，不好， 我先开始以为 人家正在住， 人在住啊。 对，现在想着怎么改啊？ 重新说，哎，特别好， 特别好。 但是我相信，就是人字顶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顶层复式。 对吧？就可能有一个平层，然后上去以后会有一个人字顶的一个限高的一个阁楼，这个是有可能。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确实是一平层，但是呢，顶层的高度可能有的地儿高，有的地儿相对低一点，可能是这样。 这个如果要是走的话，走坡它一定是南北走坡，然后东西齐脊，一定是这样，它流水才好流。 哦， 那么那也就是说，我们别管是南侧还是北侧，它的位置其实都不高，只有中间位置可能挑高会比较高。像这种房子，这一定是老房子，通常情况下顶面上是有尺寸，有可能能够单独加出来一块。比如说一个阁楼的是有尺寸的，那么您就要考虑考虑我们在里面的一个，那通常情况下会把您那个卧室 A 当做楼梯的一个摆放位置，那把其中的一个卧室或者是客房或者说是活动房都跑到那个的阁楼上面去就还好了，但是您阁楼的保温一定要去做好，对，就是这一项工作就还做好了，那么也就是可以腾出来一间房子，就是卧室 A， 这个卧室 A 可以当做我们的客厅啊、餐厅啊、休息的空间啊，还有楼梯的位置啊，都可以来去考虑了。而楼，因为这里面整个的尺寸其实并不太大，它的卧室宽度才3.2米，那么您在做楼梯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陡，有可能也会选择这种，旋转式楼梯，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位置。这个阁楼是一定能用起来的，还真的是有蛮大的尺寸，但是阁楼里边的采光和通风你一定要关注好，采光可以忽略人工补光，通风工作您一定要选择机械通风的形式，一定要做好，所以要不然的话您从上就特别特别不想上去，包括像制冷问题也一定要解决好， 是的是的。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数字6，就可以看见大海豚刚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户型图，其实他目前觉得比较困扰他的就是一进门这个过道可能有点暗，但是说句实话，其实您的这个房子整个户型来讲非常不错， 还不错， 南北通透，非常舒服，几乎就除了卫生间是一个暗位，其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过道就这么小平米的一个过道，我觉得也不能称之为客厅了。这个暗点没事儿，您做一些人工采光会非常非常漂亮和舒服的。 对，但是我建议能不能在这个过道的中间，比如说弄一个类似于若隐若现的那种玄关啊，或者是个影背呀、就类似这种吧。 现在就怕它的那个可能做玄关的位置，你看一共才1.96米，也就可能进门的地方在1.5米左右就得做玄关，可能会略挤，而且3.9平米还1/2分，其实是应该做的， 是吧？ 把卫生间门，我刚才一直提到把 做隐形门嘛， 对，卫生间门做成 隐形门， 很好， 像小胖家那样。可能会更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大海豚也说了，没有阁楼，一样的高度，整体都是3.3米的层高 啊，很高了， 也非常高。好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好吧？感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钞一经问世啊，便引发了疯抢。短短2周的时间，我们的发行配额只剩不到3000套了。为什么大家会对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一致看好呢？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该套藏品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该套藏品被如此热捧的原因。胡老师您好。 大家好。 胡老师啊，最近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在全国各地啊都出现了抢购潮，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提价发行了。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真的就这么火爆吗？ 哈哈。那是当然了，大家要注意这最重要的一点呢，在世界杯历史上，这可是在全球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 啊，首枚都这么火爆吗？ 那是当然了，首次发行的收藏品都相当具有收藏价值。 那这世界杯纪念钞能行吗？ 很多人呢，都是你这种怀疑的心态，一直在观望，到后来肯定后悔的拍大腿了。 那胡老师赶紧和我们说说这套世界杯纪念钞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啊？ 好的，那有没有收藏价值呢，要从5个方面来看，喜欢收藏的朋友可以拿本子记好了。第一，要看它的发行单位是不是足够权威。这套纪念钞呢是经国际足联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其权威性毋庸置疑，而且纪念钞身还运用了 3D 可视技术、全息技术、光学技术等等现代化的高端的科学防伪技术。 哇，那的确够权威的。 是啊，

for Africa。 胡老师啊，关于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对于一件藏品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来看它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第一，就要看它的发行单位是否足够权威。那该套藏品的世界杯纪念钞啊，可是由国际足联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您可以放10000个心收藏。第二，就要看它发行的是不是第一次。收藏呢，讲究藏头不藏尾，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发行的纪念钞，相当具有收藏价值。第三呢，要看它是不是具有法定面值，是否具有可流通属性。真正懂行的藏家呢，都一定是首选收藏有面值的邮票、钱币、纪念钞类的藏品。带面值呢，就是它重要价值的一个体现。第四呢，就是要看藏品的题材是不是足够的热门。大家都知道啊，世界杯呢是全球的盛宴，火爆的体育 IP 赛事。第五点，看稀缺难得性，物以稀为贵。中国区发行配额只有20万套，也就是说近万人当中只有一个收藏名额，如此难得，其收藏价值毋庸置疑。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介绍。相信啊，听完胡老师的再次强调以后，大家更加了解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再给大家说一下，发售中心电话是400-919-9986 400-919-9986。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纪念钞发行价是298元一套，预订电话是400-919-9986 400-919-9986。提醒一下大家，目前配额已不足3000套了，您要想预订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电话预约排号了。每个人凭借身份证仅限订购5套，预订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400-919-9986 400-919-9986。预订成功，发售中心将安排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货到您验货满意再付款。400-919-9986 400-919-9986。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预订电话我再重复一下，是400-919-9986 400-919-9986。预祝您预订成功。投资有风险，收藏需谨慎。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栏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零百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这个天气能一起出来的都是真爱。 这个天气真懒得装修。